台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18:01，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大家下午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预告了很久的小鲜肉终于来了哈。 啊，对，是我，没错。 老说自己是95后文艺小鲜肉，今天要找一个人来跟你 PK 一下。 哎，有人来踢馆了啊。 是的，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呢，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法，先把我们的小鲜肉保护一下，先不要这么快的揭晓给大家。在北京地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除了可以通过 FM982和 AM 927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嗯，是的。那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哈。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让杨帅特别不爽的人要来了。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新生代主持人张彤，欢迎张彤。 欢迎 各位好，我是张彤。现在也在北京青年广播，也是有自己的节目。 对，可能经常看我们982的朋友认识你啊。 我想知道导播老师为什么要把张彤的名字打成张彤彤。 可能觉得他比较萌吧。 是你的小名吗？ 我的小名叫大彤。 张大彤。 那小名呢？ 因为头大。 那我们就不改了吧，就张彤彤吧。 我觉得挺好的。 让我萌一期好不好？ 萌一期。哎，今天呢，我们活力982正在火星直播上直播的这个平台哈，一开始我们的人就进了很多。 主持人好。 连续好几天大家都是狂给我们刷礼物，所以就是积极性的被激发起来了。 对对。 但是前两天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都是看到很多唱吧红人 MV 的一个分享。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有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做一个现场 的。 所以要先问一下张彤，此刻心情怎么样？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我很熟悉，但是我还是有点紧张，因为今天是来唱歌的。 哎，我看出来了。好像确实还挺紧张的。 对， 是。那我们既然这么紧张，就把紧张进行到底吧。一个片花之后，我们就直接唱吧。 来， 好， 来， 先声夺人。 是，进入我们今天的先声夺人环节，张彤要一首歌的时间征服大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小幸运》。 小幸运，经典的歌曲。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非常熟悉的伴奏，这也是来自一部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电影的插曲。但是当大家都知道这个原唱是田馥甄嘛 ，Hebe， 我最喜欢的女歌手。 哎呀，那今天自己来挑战女生的唱法。呀，不好意思， 是不是已经过了？我一直不敢说话，我就 静瑜姐今天 的那个点就马上就要到了，结果就真的就过了啊！ 重新来，重新来， 小幸运。 我希望这次咱们仨能一起唱，好不好？ 好，唱到高潮部分我们会帮你的。 好，我们听一听，如果实在听不下去了， 下班路上给大家带来欢乐。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 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 一起来，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心意，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为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哦，他会有多幸运？ 我要给你两 个啊！真的。不得不说我们三个都镜头感超好啊，就是导播帮我们切到近景的时候每个人就立马开始对着镜头开始作。 对，我发现 好好看， 以前的嘉宾都是陶醉于自己的歌声当中，而今天张彤是完全就看着镜头， 哎， 看自己美不美帅不帅， 这就是主持人必备的一个素养。 但歌声也非常好听了。 是， 谢谢谢谢。 刚刚在张彤演唱的这个过程中哈，哎呀，我们从来没有过在先声夺人环节当中大家就这么狂刷礼物的。 是吗？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张彤在说自己紧张，然后流行风就在我们火星的主播平台上说没关系，大胆唱出来，鼓掌鼓掌。 还说了杨帅棒棒的， 你知道自己念真的好吗？ 你的音乐还 今天送礼物的朋友特别多，我来感谢一波啊。 嗯， 感谢心蛮累也送了一只啊薰衣草小熊，然后侯大宝啊给我们送了棉花糖，还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送了小火星、棉花糖和小熊，谢谢大家，礼物不要停，刷起来吧。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哈。今天张彤一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就是活力都被激发起来了。 自带流量。 其实可以看到我跟杨帅是完全没有准备的，冷不防的被 Q 了一下。 你俩唱得太好了， 而且你也没有早点 Q， 就是 Q 完直接就唱。 对啊， 都让脑子反应不过来。 对对对， 刚才我说实话我怕我的气顶不上去了，你知道吗？ 知道 不然尬唱了， 就需要我们两个帮你一下。 对对对， 是吗？ 是的。 哎呀，其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更多的我们想要给大家提供的就是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嗯， 因为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就是面向年轻人的年轻人的，给大家提供一个可以释放自我的一个空间。 是的， 所以在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不管你唱得好还是不好，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展示自我。 嗯， 我说完这句话，张彤的心沉了一下。不管唱得好还是不好， 像我就是属于不好的，像张彤就是属于唱得好的，所以欢迎大家，不管唱得好不好，只要喜欢音乐，欢迎来到我们节目里说 课。是，那具体怎么跟我们联系呢？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 是， 然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嗯， 那今天张彤来到节目当中呢，还是有很多故事，还有可挖掘的小细节要跟我们一起讲一讲的，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 哇哦！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欢迎回来。 是的，这里是挑战新歌声之魔音秀，今天再次欢迎我们的嘉宾张彤，来欢迎一下小鲜肉。 Hello， 张彤也好。 哎， 变回张彤了。我刚想说张 是 马桶。 今天我们的导播很调皮啊。 对，对对， 是因为我们这是北京青年广播的全屏可视化直播系统，所以大家除了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还是可以直接实时同步观看我们的节目的。 嗯， 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今天的鲜肉到底有多么鲜啦。哎，今天信有点塞，你们两个是很鲜，我是心塞，因为两位都是95后小鲜肉。 啊， 我感觉一个腊肉带着两个鲜肉上节目 应该很开心吧。 开心开心。 对啊， 但是我觉得我跟杨帅心理年龄应该已经大于95后了，应该。 你们两个是说自己心理年龄比较老是吗？ 是。 对， 没关系，我来装嫩啊，我是00后。 对呀， 咱们 是相反的，对吧？ 是，其实我们还是先进入来聊聊张彤吧，因为张彤也是第一次在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出现哈。 是。 那最早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很喜欢唱歌呢？这是来到我们节目必问的第一题。 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我的故事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小的时候呢，就家里就小的时候我们都有那个，我觉得杨帅应该有这个共同语言，就是家里会买那个收音机。收音机呀，你没有吗？难道没有吗？ 谢一下我的 表情。他没有童年。 磁带没有吗？ 有 你不听磁 带 吗？ 磁带听，对。 磁带放的话，就是我小的时候是、就是肠胃不太好，经常不舒服会哭，然后呢，就有的时候一哭一闹，然后爸妈怎么逗或买什么零食啊都不管事儿。这时候他们有一个妙招，有一天突然发现，就是我妈突然很忙，把我放在那个就是那个收音机旁，让我听着音乐，我就突然不哭了。所以每次我爸妈就是一哄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那个收音机旁边听歌 啊。 然后后来吧，就是再。过了没有几个月的之后呢，我就开始，哎，能哼了，能哼，而且能摇头了。 那你还能 节奏不错。 你 三岁，我是三岁过了几个月， 会说话 了吧？ 那个时候我说话比较晚。 哎呀，心烦累也，我要插一句哈，你们俩虽然聊得热火朝天，可是在我们火星直播平台活力982的这个直播间里，心烦累也说白衣男生好，声音好有磁性啊，白衣男生。 那这个不知什么衣的男生， 白衣男生。 大家好，这里是挑战新歌声，我是杨帅。 哎，来一波夸的，是三个月以后就可以跟着唱了。还记得当时唱的第一首歌是什么吗？ 这个一曲悲伤喜剧的歌， 害羞了。 九妹 是那个数字那个。九 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对对哎呀我都害羞了 说唱就 唱君姐你真的太神奇了这歌说来就来啊 你知道因为你是不是对谢娜特别有亲近感因为她是这首歌的 MV 的女主角 是你知道我当看到她快乐大本营的时候我觉得哎呀 好亲切 年轻的时候就遇见过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没错 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在下班的路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会不会心情很好呢我们伴着原唱一起嗨一把好不好 好 你好像春天的一幅画画中是边上 的桃花我准备唱副歌前面 就交给你了我们一起等副歌好了 今天也不太记得了、 欢迎来到电台 KTV 挑战新歌声一起来 画中呀是不是你的家朵朵白衣染红 感谢谢曼乐爷给我们送来了一个挑战麦霸然后他现在开始给我们连接喜欢你了 十个喜欢你 九妹漂亮的妹妹漂亮的妹妹九妹 口红的花蕊 九妹 可爱的妹妹 可以了吗 九妹心中的九妹 好收 我本来觉得第一首歌可以奠定我今天文艺的一个基调可是没想到一首九妹把我打崩了 两分钟之后就破功了 对 一开始来想要营造一个文艺男青年的形象后来发现我们节目完全不是这样的 你们不按套路呀你们 没有套路啊我们 是哎，但其实后来发现自己能哼了以后那我为什么没有朝音乐方向去走呢有没有就是爸爸妈妈有刻意的培养你比如说学一些乐器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恰恰相反因为我家小的时候我爸妈是特别支持我就是小的时候多玩一玩多跟小朋友一起去去出去外面疯一疯 就上这种各种班 不会逼你 我从来没上过 学一些什么各种的兴趣班啊、什么之类的 我自己只报过一个班是一个美术班可是学了两个月之后跟人打架然后被退学了 这么 man 为 什么要打架 小的时候血气方刚 就那个时候觉得我是班长嘛然后就觉得哎呀小孩都不听我的话然后特别小、然后我就生气了我就退了 Unique 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表扬了一下说阳光帅气你现在听到你的男神曾经因为打架然后退出了兴趣班 没有他是阳光我是帅气 谢谢杨帅 你的名字叫什么 所以他是说我的名字不说我人是吧 是但是后来就是你确定今天确实是来营造一个文艺男神的形象的吗 我接下来会努力的往这边再靠的 先讲了自己的第一首启蒙歌曲是九妹然后又讲了自己小的时候其实比较喜欢在外面疯挺调皮挺皮的 对 那后来呢 后来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谈到我们三个 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了是吧 是然后我觉得下面就是我觉得谈音乐的话就我觉得可以记得一个时间点就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是三、 都是三 然后那个学校里挑那个军乐队然后挑鼓手、我是第一个被挑上的然后在三年以来就是学校的军乐队的第一鼓手 哦这个确实很考验、 小时候还蛮羡慕 因为我以前的时候也加入过就是学校的那个鼓乐队、这个其实很考验你的节奏感 没错、我敲的是大鼓当时 哦那个是很定音的所以说这个还蛮重要的 这样敲吗 所以是单个一个鼓槌敲的、对 单个鼓槌应该是这么 这样打是这样打的 哦，就拿着的那个， 我是这样背着 很大的那个， 是这样斜背着 的。我想起来了， 对对对， 一个大锤，然后是上下的。 是的，是的，是的。 你看你 好专业， 不好，没有进过这样的。 我想先那个什么，我觉得这个小学啊，我没长个儿，就是这个大鼓坑的， 给压的是吗？ 是啊，不长个儿啊，都赖那个大鼓。 让大鼓背什么锅呢？ 所以说，在小时候啊，就千万不要背什么重的书包啊， 没错， 是就背这种比较重的东西。 对， 我也有这种同感。 大鼓今天说，关我什么事？ 我们俩可能， 你是不是也在军乐队？你是不是有同感？我觉得， 我现在应该要说我是在军乐队的。 我也在啊，但是我就该长多少还长多少啊。 你是什么乐器啊，静怡姐？你 我是中鼓，就小鼓大，然后也是唱 可能是占第一个摇那个的， 对， 指挥棒是吗？ 对，那个特别轻的、那个。 以前那个指挥可帅气了，但是因为身高不够，当时身高不够，所以也没有被入选。其实，在上学的时候哈，通常你听到歌都是觉得说好玩好听，跟着哼一哼，也没有觉得说一定要在这方面有所努力和建树。 没错，只是一个兴趣爱好。 但后来呢？什么时候的时候开始有了第一首自己觉得哎很拿手，或者说我要去 KTV 里面一鸣惊人的歌曲？ 我觉得就是慢慢跟朋友之间，其实我一开始唱歌特别没有自信，我觉得我唱歌不好听。然后后来就是也是去 KTV， 然后在高中的时候经常跟朋友一起去，然后唱着唱着发现，哎，的确唱的还可以，哎，也就那么回事儿了。 这怎么接？ 自己夸一把自己了。 这太谦虚了，我们俩不接你会尴尬吧？ 不会，我就开始自己尬聊了，是吧？ 听了刚第一首演唱之后，觉得确实是不错的。 是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真的？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不会。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手机的背景啊。看到字了吗？ 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个， 不需要良，我们仙女不需要良心， 假装没有看到。 是，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跟我们互动哈。没扣力插豆豆他说，这页面这画质就是不一样啊。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在唱吧的直播平台火星直播，和大家每天下午18点到18点45分准时见面的挑战新歌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像张彤这样的音乐爱好者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生活。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唱吧红人的一些 MV 的作品。 是的， 希望大家每天下午都我们相约哦。我们是周一到周天，周末不休息哦。 日播节目啊，天哪！ 是。那今天再聊回张彤，其实你说有一首歌曲对你的成长其实影响还蛮大的， 非常非常大， 旋律已经起来了， 追梦赤子心。 为什么呢？ 我觉得是咱们三个都经历过一段共同的，就是一辈子都难忘的经历，叫艺考。 对， 艺考的时候、 就是、 对，我相信就是静怡姐和杨帅也是就经历过那种特别疲惫，一天可能要赶两三个学校那种情况。 没有，我就只考了一个学校 哦， 然后还考上了呢。 没办法聊了姐。 不是这样的，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张彤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比其他的人其实更早的明确到了自己的梦想和未来所要奋斗的一个方向。 对， 所以其实这等于说是过早的摆在你面前的一条关于未来的路，其实逼着你要比同龄人成熟的早一些。 没错没错， 那个时候呢，周围的人可能并不太理解你，他会觉得说，哦，你考艺术，那你文化课好低啊，那你这样就更简单了，我们每天高考要复习要很辛苦的，你没有必要在我们面前矫情。 对， 但其实只有咱们知道每天赶很多考场，或者说面对不同的学校，甚至说有的时候你努力的都不一定有成果的这样的一种结果，就是要自己给自己打气。 没错， 所以这首追梦赤子心就类似于鸡汤的存在，在那个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很绝望的时候，你都会心里都会希望有一个抓手，有时候可能他是一个人，有时候可能是一首歌。 没错， 对， 我记得我是在考天津师范的时候，然后那一天就睡了2个多小时，然后要赶天师的复试，然后那天特别特别的困，然后就一遍一遍的单曲循环就这首歌，然后那天的发挥就是觉得比任何一场好像发挥的都要好，就是感觉这首歌赐予了我力量， 喝对劲， 给自己加满了油。 对对对，相当于多少罐那个什么牛。 来，下午可能您正堵在路上，就让这首歌给您一起加加油吧。 你看，其实我一直特别喜欢嘎啦，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嘎啦乐队，他们经常会在歌里面唱破音， 是， 甚至有的时候唱走调，可是就是爱唱。 对， 嗯，就是、 我们也爱听。 对，嗯，其实就是这种，你把自己表达出来，不用带着很重的偶像包袱，觉得我来电台唱歌了，哦，我就一定要技压群芳，我让大家听起来我好像吃了 CD 一样的那种音质。 嗯，没错。 但其实就是把自己内心的这种感受表达出来，分享自己的音乐生活，就会有很多人给张彤送小火星啊。 谢谢各位。 我们的平台上， 可可儿，我要比一个大喜。 来来来，大 心 旁边是 好忙。 聊完追梦赤子心呢，其实还有一些平常的分享的一些，因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是想要听一听更多的是张彤的一些音乐生活，比如说刚刚有提到说田馥甄是最爱的女歌手嘛。 对， 嗯，那还有呢， 周杰伦。然后平时我喜欢听的歌，我觉得可能我这个人还是比较爱看电影，就是青春类的电影我其实特别爱看，就是比方说《匆匆那年》，致我们 终 将 逝 去 的 青 春 啊， 包括《小时代》。 哎，我真的发现了，这个时候我不得不插一句，就是众多的这些青春电影都是拍了给我们这些中年人怀旧看的，后来发现主力群体全部都是这些正青春的人。为什么？ 对啊，就是总觉得别人的青春和自己的青春怎么不一样呢？ 是啊，我为什么不能买住不起那么大的房子？ 顾里是吗？ 对，顾里。就 我很认真的来讲，那也不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那是被虚构化了的青春。 对，所以呢，大家就是会在这些电影当中可以去看到青春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吧。 是。那自己除了平常喜欢听田馥甄还有这个周杰伦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吗？ 也会听一些小众的民谣歌手。我是听，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有情怀的歌，就是一定这首歌要带给我一种情绪，或者说带给我一种想法。 口水歌是从来不听的是吧？ 几乎不听啊。对，但是我最近就是听的比较多的，也是我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一首歌， 是 理想三旬， 陈鸿宇演唱的。 没错。我觉得咱俩可以一起唱一唱。 雨后有车驶来，有车驶来，时光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收听中月下的诗歌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看起来归途也还可爱，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时光匆匆独白，将颠沛磨成卡带，已枯倦的情怀打碎成年代。我就老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就歌唱吧，眼睛闭起来，把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 我觉得可能这首歌唱完之后大家又要夸张彤的声音好听。 哎，但是这是你们俩合唱的呀。 对啊，我觉得杨帅声音很好听啊，我们播音系男生的声音好像都这样。 我更喜欢你那种比我再更低音炮一点的。 是吗？ 对， 我今天可能是，我觉得 你们俩风格其实不太一样，带点虚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们节目就需要各种风格。 是的，就希望带给大家全新不同的感受。 的 北京青年广播就是需要有青年的声音啊。来，张彤报一下自己几几年的。 我95年的。 哎，杨帅报下自己几几年的。 我95年的。 好了，我可以走了。 不要，00后你不要走。 是，其实这首歌曲哈也是民谣歌手陈鸿宇的一首歌曲。 是， 通常提到民谣呢，大家会觉得说哎呦太小众了，太文艺了，或者说离我们的生活很远。 是， 但其实当你遇到一些比如说麻烦，或者说很多人其实都跟我们提到过，说自己第一次听民谣歌曲的时候是通过电台，就是通过我们广播，自己平常不会去找，因为通常都是很熟的歌，比如说口水歌才会找得到。但像突然有一天，比如说晚上加班很累，在路上开着车，然后听到了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会惊讶到说天哪，原来这是抚慰我心灵，或者说戳中我内心的一首歌曲。 没错， 其实真的，我有一次晚上12点然后去外地一个人，然后听着广播里放着外面的世界，然后就特别的感伤。 这时候 Lila 林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说，他说95后看着好成熟，你们俩是不是要哭一下？ 哭一下哭一下。 应该是说我啊，你还是 应该是想说就是我们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差，对不对？ 对对啊，说的对啊，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小曼夸了说哇，张彤好帅好帅啊。其实张彤真的也算是广院播音系的一个代表性的优秀的学生，因为就在前两天呢，我们学校也是刚刚举办了2017年的毕业典礼，张彤是作为在校学生代表主持了这一场典礼。 我们来看一下，有一张他在现场主持的照片。 哇， 你们怎么什么都有？ 对，我们就是这样一档全能的节目。 对啊， 是 这个，我觉得跟我今天反差还挺大的。当天是一个大概有90多万人在看的一个平台，确实紧张到爆炸了。 但后来就是表现非常好，因为那天其实我也在看直播。我们学校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说，每次在这种直播的状况下，我们都会有一个号称是几百万的演播车全程的在直播，所以有一个窗口，就像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一样，大家是时时可以看得到的。 虽然不是广院的，但是我的朋友圈都刷屏了， 是吗？你看到我了吗？ 我看到你了。 小曼也夸了，他说张彤笑起来真的好帅。如果您正在通过广播收看我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想要看看今天来的这位小鲜肉到底有多帅，可以搜索982魔力工厂，在微信公众号上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得到了。 对， 对比一下其实完全没有差。但这是什么时候？感觉那个时候路越杀马特。 这个时候是大一的时候。 刚 其实你这要不要这么真实？ 其实这张就比较写实了。 这是最近吧？ 最近去成都拍的。 哎呦，给你吸粉了。小曼说我会关注你的，张彤。 谢谢小曼， 带有霸道总裁范儿的，会关注你的。 我就喜欢霸道总裁。 为什么有人 心烦累也？心烦累也说这样的给我来一打。那你先把杨帅跟张彤打包带走吧。 好， 剩下的小鲜肉们，我们会在下一周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集中为大家送上。 买一赠一啊！ 静怡姐，你不要我们俩了是吗？不可以，都可以。 只要观众喜欢，都给大家打包带走。 好， 其实一首理想三旬哈，张彤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音乐在他生活当中占有的很重的重量。 是的。 那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分享 MV 的环节了。今天要给大家送上的是哪支 MV 呢？ 我觉得就送刚刚咱们都挺有感触的《追梦赤子心》吧，因为这首歌的确伴随了我们成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 是的。 让我们共同再激情岁月一下， 来看一看。 是，我觉得这首歌最重要的是它也代表了我们节目的一个特点。唱破音又怎样，态度好最重要。挑战新歌声，欢迎您。 嘎啦正在发来律师函。 召唤，哪怕只有痛苦作伴，也要勇往直前。 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挑战新歌声，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素人 K 歌大平台，挑战新歌声。刚刚其实想说一下，我们是一个电台 KTV， 但是大字已经出去了，只要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就好， 满满的骄傲啊， 不介意说错话。再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到今天节目的嘉宾，我们来欢迎一下95后小鲜肉张彤。 欢迎欢迎。 刚刚有朋友说了他会持续关注张彤的，也是在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上发现了一个，哎，他自己很喜欢，他说成熟阳光的张彤。哎，他问你介意姐弟恋吗？ 我不介意啊。 为了粉丝， 对，欢迎留下微信。 啊，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要交友的话，还是得再过一段时间去那个博虎点 秋 香。是。那今天呢，大家除了可以再通过 FM98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搜索活力98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都可以看到我们。 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好多朋友就想说要把张彤带走，看这么帅气的小男生，哎，殊不知他也是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呢。 不要到了说故事的时候了， 因为张彤刚刚说，哎呀，还剩这么点时间，我好像不够说，怎么办？这个故事给大家细细讲来吧，关于什么？ 关于梦想吧。就是好像我看杨帅笑了，就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有点伤感吧，因为我第一首歌放的小幸运，是觉得我这一路走了还挺幸运的。我想说说，就主要是还是关于艺考这段时间。我是这个13年是第一年高考， 三年第一年高考，我这样看来我就是复读生了吧。 但其实你现在是一四级对吧？ 对，一四级 啊，其实是复读过一年。 对，一三年那一年呢是走了一个文科的一个学校，然后还分还挺高的，超一本线50分，然后 学霸 很厉害了。 对，嗯，然后进到那个学校呢，可是自己没有学自己的专业，没有学播音专业，可是我是从小就特别喜欢这个专业嘛，然后就进入大学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退学了。当时是全家人特别特别的反对，我当时还记得是从我的姥姥奶奶那辈儿，从到我的弟弟妹妹那辈儿，就是轮番的来轰炸我说你这一路走来 特别能理解， 对，你是多不容易，你的父母是多么不容易，因为妈妈也是每天早上起来起早贪黑， 嗯， 会为你做饭做早餐，因为我肠胃不好嘛，所以每天只能吃妈妈做的早餐。嗯、如果吃食堂的话，我会就是我还住过院， 太舒服。 我觉得刚刚因为现在高考刚刚过去嘛，所以可能很多高考生也是在车上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听到这段讲述都会很有感触。 是， 因为高考的时候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金宝贝， 是、啊、 你说想吃一个什么，妈妈会就是历经千辛万苦一定会给你做出来。 嗯， 所以其实这种感觉还蛮不一样，特别是心里的压力也会极大，觉得自己没有做好就会对不起全家。 对，就虽然没有责备吧，但是就他们越对你好，你心里会越觉得压力特别大。 是的，然后进入到退学之后呢，正式进入到那个学校，哎，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个高四，有一个复读学校， 专门有一个复读学校。 对，那个学校条件特别特别的差，可以就是举一个例子吧，因为我们那个住宿的条件，虽然我不住它，所以还很感恩我爸妈，因为他们那个就住宿的地方离这个上班的地方特别远，然后就是为了让我上学能够条件好一些，不用，因为他住在我们学校附近，专门 租了 一 个 房 子。 哦， 对，因为当时的那个宿舍是，嗯，条件极差，是30个男生睡1间屋，然后是上下铺，冬天没有空调和没有暖气。 哦， 对，我还挺幸运的，住在家里。 嗯，就是给你爸爸妈妈尽自己所能的给你提供最好的条件，希望你去追梦。 是的，然后在这一年，嗯，从一开始的就是跟不上嘛，慢慢慢慢到 A 班，嗯，然后逐渐到年级前10名，这一路走过来就觉得。就是我现在我觉得说这话也不太好意思，就是说有些老师的确是对艺术生他会有一些看法，对，他会把我的位置调在就是这个教室的最后边的最角落，我旁边就是垃圾桶，旁边就是垃圾桶，有的同学就是可能不太走心的或不太注意的，直接就是隔空就把垃圾可能就扔在我的桌子上了，我又觉得我自尊也很强的，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受不了，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好学习，但是我经过几回考得还不错的情况下，班里还有一些同学说他凭什么呀，他平时还去学艺术，他凭什么考这么高什么之类的，最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给他们打脸了。 对，然后后来经历过艺考还算，就是在北京上了那个艺考培训班，上了一个月，我是12月半才去学，然后眼看着就要来不及了，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要走前一天晚上，然后家里人还是不太愿意让我去冒这个险，因为嗯，怎么说，我们当地吧，就是我周边的这些人，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很少，觉得能成功的几率也低。 嗯， 然后觉得如果为我负责任的话，他们更希望我走一个 稳稳当当的考一个普通一点的学校，出来之后考个公务员，有个铁饭碗，这样爸爸妈妈都放心。嗯， 对，和我妈说的一模一样， 有一个都理解，大家其实都是这么过来的。 是的， 但是当你现在再回头，特别是你现在终于从事了自己喜爱的专业，并且说在一些方面你能够做一些，比如说让父母感觉到很骄傲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都值了。 对对对，那天晚上我记得是我妈，看我一直就是在那个卫生间啊，就在卫生间待着，然后一直在那儿站着不动，然后突然我妈就过去了，12点都说你要干嘛呀，怎么了，今天心情不好，考试怎么之类的不好吗，然后我就突然一下抱住我妈的腰，然后我就哭起来了， 失控。 我说如果你再不让我去的话，我说我今年，我说我的退学没有意义，我说我这一年的青春，我说我可能就浪费了，我的梦想可能就跟我再也没有缘分了。 感谢你的坚持，最后也是算是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对， 其实今天听到张彤作为一个95年的，在我们眼中看起来还是一个很小的少年的这种形象来眼眶湿润的跟我们讲自己奋斗这段故事，确实也感觉到特别的，怎么讲，被你感动吧？ 真的说的我好感动啊！ 但是最后呢，也是还剩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张彤也是准备了一首自己精心挑选的歌曲，最后用歌声再感动一下大家吧。 送给所有一个有梦的人吧。 什么歌呢？ 你曾是少年， 你曾是少年。 有些时候，你怀念总。 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喝到七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千年爷爷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远方，感觉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山和海洋。 非常的感谢张彤哈，是今天呢确实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让张彤唱过瘾，但是没有关系，今后张彤会经常在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节目当中出现，如果说你喜欢他的话呢就多关注我们节目就好了。 是 刚刚呢还有很多朋友心满泪也啊，包括丽娜玲，他都说好怀念学生时代的美好，非常的怀念学生时代，也感谢今天张彤带我们重温了学生时代的那一种美好，也让我们倾听了你的音乐故事，感动到你的感动。 对， 那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18点到18点45分，我们也希望在 FM982 以及我们的火星直播平台活力982的平台上和大家不见不散。您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今晚游戏，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一首 22 给你们吧，都是22岁永远青春的你们， 拜拜 拜拜。 Like a perfect night to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It's miserable and magical. About the deadlines, it's time. Uh-oh,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m feeling 22.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if you keep me next to you. You don't know about me, but I'll bet you want to.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if we just keep dancing like we're 22. This place is too crowded, too many cool kids. It seems like one of those nights we ditch the whole scene and end up dreaming.